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沙坐了一整晚，他笑着侃侃而谈，拿着啤酒长吁短叹，听他们聊着那么多那么多家长里短，生日晚餐多喝了一点点，东张西望的眼，到跑到天亮说晚安。饭后又要加班，无聊的循环，习惯了夜里一两点还躲在家里失眠，成天为了车子房子票子面子扛着，装得像个疯子聋子傻子骗子，天亮起床刷刷牙洗把脸，挤公车吃早点，熬一顿似水流年，